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下午好，欢迎收听876资讯。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进行现场直播。电视节目《朗读者》第二季将于本月5号开始，每周六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在经历了2周的停播整改之后，由爱奇艺出品的热门网络综艺《奇葩大会》近日恢复上线，除了能看到最新一期的正片，第1到10期的正片也同步恢复上线。奇葩大会并不是最近唯一被整改的网生内容。今年的4月以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先后严肃查处了一批存在问题的节目，约谈了今日头条、快手两家网站的主要负责人，暂时下架今日头条、凤凰新闻、网易新闻和天天快报4款移动应用程序，责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内涵段子客户端软件和公众号，暂停微信和 QQ 的短视频 APP 外链直接播放功能。接下来还是一条和网络有关的消息，由北京市科协、北京市网信办等指导，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单位之一的腾讯、全民较真等发布了2018年4月最全谣言榜单，有食品安全类、医疗健康类谣言上榜。来听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最近有一种网传说法，醋泡脚能够治脚气，这种说法是谣言，引发足癣，也就是脚气，甲癣也就是灰指甲的红色毛癣菌，其实并不太喜欢酸性的环境，但醋酸这么点弱酸是杀不死它的。当外界环境不适宜时，红色毛癣菌通常会选择退缩成一个孢子，不活动不繁殖，但是也不死，等到环境适宜了它再跑出来。可是我们的皮肤就没有这么坚强了，人的皮肤表面有一层角质层，角质细胞之间由皮脂连接，可以抵御外界侵扰，具有一定的抗酸碱能力，但如果总是用酸性的热水去浸泡，皮脂层总是被破坏，角质细胞之间的连接也不紧密了，真菌就有可能趁虚而入。所以用醋泡脚不但达不到杀菌的效果，而且很有可能在泡死真菌之前就把皮肤泡脆弱了，更容易染上癣。另外，最近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篇文章，美国癌症疫苗研发成功，彻底治愈率达 97%。经过东京大学外科博士查证，这是一个谣言。文章内提到的研究确实存在，不过这个研究目前仍处于动物，也就是小鼠实验阶段。效果虽然惊人，但这并不代表应用到人体也能取得同样的作用。事实上，动物实验的结果绝大多数都无法在人体复制出来，治愈率达到 97%， 完全是误读。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据预报是晴念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级、3级见4级，那么这个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下班放学的时候，也就是咱们这个时段可能快到了啊，这个时候呢晴念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呢是22摄氏度，最低是19摄氏度。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刘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欢迎季彤啊、也欢迎各位。这个今天季彤来得好、哎、我们今天是一个小小的影视总结。 哎，这个总结什么呢？ 我记得上一回我说总结的时候，季彤问我、啊、你周一就总结啊？ 是啊， 今天又问我你周四就总结。 今天是周四啊。你是随时总结是吧？ 我这个人善于这个自我反省和批评。 你是总结自己呀、啊、还是总结人家这些片子呀？ 今天总结一下我们对这些片子的看法。 哎，什么片子？近期有片子、啊、 哎， 近期还是有几部片子的， 就是不如您法眼的居多是吧？ 哎，不是，他这真是一个是没时间看 啊， 再有一个我看了看吧，因为就是从这个片名一看我就有点二虎啊。你比如说有一个叫幕后玩家啊，前日子刚演了一个头号玩家、 嗯、 对吧，这又出了一个幕后玩家。 这不是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幕后吗？ 不会是跟风制作什么的？ 没有、啊、那这两边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俩关系没有，也那个也不是玩游戏的是吧？ 嗯，但是这个特别像一个密室逃脱游戏。 哦啊，这还是跟游戏有关系、啊嗯、 所以人家玩家嘛。 现在导演是不是全都90后了已经？他们都是玩游戏长大的。 这还真不是，这主导的人嘛、哦、但是您熟悉那位徐峥啊。 啊啊哦、 这个 喜剧片啊。 也不对，他不算一个喜剧片，它是一个悬疑片、 哦、啊，悬疑片、 哎、悬疑片啊， 他好吧， 这个幕后玩家看来是特别打眼的一部是吧？因为他看见玩家两个字了嘛，他容易联想到， 好， 所以您在这几部当中第一个说到的就是幕后玩家。 对，就是因为毕竟还是导演还是比较啊有点名气是吧？ 那这是监制吧，他是监制， 监制、嗯、 他用了一个年轻导演。 哦、哎、 那么这个幕后玩家是您刚才说到的一部，其实五一档有这么多啊，您都没一一的去电影院捧个场去。 还有一个我在马路上看见了海报 啊， 然后本来我还想要不然没事儿，要真的是这个休闲的时候去看一眼， 嗯， 应该 哦是李休闲的， 至少有点特技吧。啊，就是那战神记啊，您看那海报上那些像胡军什么的造型啊、 嗯、 就毕竟他神话是吧，神怪还有点可能有点特技吧、 嗯、 但是我一看网上那评分吧，实在是、 哦、又 哎我的天哪， 心又凉凉了、就 是、啊，豆瓣给评了3.7分啊。 对， 虽然豆瓣历来都是比较苛刻比较毒舌吧，但是我觉得这真的也反映了 有参考价值， 反映了看过的一部分听这个观众的这种心情、 嗯、 我觉得 所以各位看官，我们经常会 听朋友问您也好，您问朋友也好，这句话现在特别特别的熟悉啊，就是吃完饭没事干了就问，哎，最近有什么好看电影吗？ 哎，对，这休闲娱乐嘛，是吧？ 最近有什么好看电影？ 哎，你要说好看，好像有一部片子票房特别高， 嗯， 啊，就是那个，就是是一个爱情片。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是刘若英是 后来的我们。 对，刘若英是导演。 其实您说这部片子之前，我想先说说其他电影， 其他电影， 因为这部片子啊，是咱们今天问大家一个重点 哦。 那不妨您说到这里，我们就问问大家，后来的我们您看了吗？ 您看了？ 如果您真没看，怎么票房那么高呢？ 啊，是吧？您不是有，就是我正想往下说呢，然后后来就嘣就出来一个刷票房的那么一个消息。 这个是其实退票风波。 哎，退票就是怎么个操作呢？就是不是有预售嘛，对吧？还没演之前就有预售。 嗯， 好，哗一下预售票都买走了。哎呀，这个预售的情况特别好，这个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假如说张帆你是影院经理， 嗯， 你就会看，哦，这个电影很火爆哎， 对， 这个预售票房这么好哎， 嗯，我给他多留几个房间， 多留几个这个排片的位置啊， 就是影厅多留， 哎，对，然后就排的多了， 嗯， 排的多了以后呢，当然观众可能看的就多了， 对对对， 这个时候我再把 原来 预售票， 就是我提前订那些票， 我再把它退了啊，哎，这么自由吗？ 嗯， 有我，因为我没买， 因为现在有科学的退票机制。 哦， 有这套机制， 它是可以实现 退票 的。这一退票，就让人看出来了。 嗯， 所以有的那个平台人就不干了，是吧？好，凭什么呀？你这自己炒作呀，这属于是吧？这就出来这事儿了，就炒。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真不至于啊！你看它现在票房 十个亿了， 遥遥领先呀！那么好的一个这个票房， 嗯， 它干嘛要干这事儿？ 没错， 我觉得可能导演有点就是这个，就咱别说导演，这不是导演 无关 的事儿，就制片方啊，可能有点多虑了。 是这样。刘若英导演呢，在这件事情上，您既然说到这了，我就一下说下去了啊。 对对对， 刘若英导演呢，在微博上自己解释过，其实说一部片子拍出来之后， 跟他没关系。 虽然是自己的作品， 对对， 但是这就跟你生产出来的商品是一样的。那么发行方他是属于销售的，那么对于自己来讲，这个东西既是自己的作品， 对， 也不是属于自己的作品。 我觉得就发行方有点多虑了，他怕这个片子呀，可能。 但是您现在也是怀疑啊，我们现在都说是怀疑，因为电影局正在介入。 万一要是一黄牛，万一照亮， 不 是吧？ 这不一定啊，这个没有定论，但是大家呢现在众说纷纭， 但是它确实有那种现象出现。 您说的这个事情吧，这是咱们说到的今天的插曲之一啊。 嗯嗯， 问问大家的意思就是说，您看您没退票是吧？您没退票，它票房高是应该的啊。 看没看呢？ 十个亿的票房，后来的我们， 对对对对， 这是在众多的五一档的几部当中， 哎， 是出类拔萃的一部，也是刚才季彤说遥遥领先，它是以绝对优势胜出的一部。 这也应该是这一类的影片当中近些年来就比较高的。 没错，最近您几年之内拍那青春爱情戏， 哎，对对对， 我们不是跟赵亮聊过这个问题吗？是说啊，最近几年都是一个走低的趋势。 嗯， 可能很多导演开始想了，都后来都不拍了，都有可能。 对对对。 那么这部片子如今拿到这么高的票房，各位，如果您看了，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问题问问大家：如果您也看了这部后来的我们，您觉得它好看吗？那这个问题多简单啊！ 然后 我要问大家的核心问题在后头， 嗯， 那么您去看了，或者您准备去看， 您是冲什么去看的？ 对， 我特想问大家， 您去看的最关键的理由是什么？ 对， 冲什么去的？ 对对，因为我要去看，我肯定就冲着那歌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我们就问问大家，我这个问题就比较细了啊。 嗯， 我问大家的问题是这样的：您去看的最关键的理由是 A、B、C、D 四个选项， 四个选项的 A 刘若英 ，B 周冬雨， 井柏然 啊，井柏然 ，C 周冬雨 ，D。后来， 哎， 没关系，您记不住这个选项的 A B C D 没关系啊，您记住它这个选项本身就可以。 就是，导演、男女主人公， 对， 这个主演， 您是冲着 那个歌， 刘若英去的，井柏然去的，周冬雨去的，还是后来这首歌去的？ 我觉得有绝大部分的朋友，尤其是像我这个年纪的朋友，绝对是冲着那歌去。 哦，就是二十来岁是吧？ 二十来岁。 这个您一下就高兴了啊！ 哎， 这个 二十来岁的时候还没后来呢。 确实啊， 嗯， 我们说后来每个人都会有啊。 对 对， 对。 但是每一个年龄段，在我们相，在我们成长的每个年龄段， 哎， 我们看点不一样。 就是你看，我现在就处于这个 青春期。 后来不是已经是后来了？就是歌里那会儿不是唱吗？后来我们怎么样，对吧？我现在就已经站在后来的这个位置上。 嗯， 我已经是后来了。 您是过来。听听各位是什么样的一个理由促使或者是让您将去看这部后来的我们。四点有戏，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您记得那个公众号吧，上去之后留言或者直接的对话框跟我们来互动就可以。 既然说到了这部《后来的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 乖，你试试，来感受一下。啊！说，咱俩现在这么幸福，万一有一天咱俩分手了，咱们这辈子都别见面了。 那可不行，我还是得见你。你的伤口过得好不好啊？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时你没有跟我分手？ 如果我们一起坚持到最后呢？ 如果我当时足够有钱，我们住进一个有大沙发的大房子， 这儿还能看到花呢。 如果当时我们就是不管不顾，我们就是结婚了呢？ 那是你的好日子，我的好日子在这儿。 如果我们没有离家去北京， 咱们穷的日子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如果没有如果， 后来也没有花。 听到的是后来的我们的预告片， 这个能听到井柏然和周冬雨的 对 话啊， 对， 还有他们疯玩的时候的那个高兴劲儿啊，就是年轻人吧，是，其实我觉得 你也有过， 哎，对，我们都有过这个时代啊，人不风流枉少年啊，这个当然你说从戏本身的角度来讲，就是青春爱情，没有什么更复杂的东西，但是啊，就像咱们说的，就是首先这俩主演啊，这个井柏然也好。周冬雨也好，他们都有自己的影迷的一个体系了，应该是 票房号召力。 哎，他有他自己的这个一个圈子，他就可以圈进一大票人来。再一个，刘若英啊，刘若英有他自己歌迷的这个群体，那真是了不得。 对， 啊， 说刘若英好像就是几个层面嘛，很多人说刘若英的书啊，刘若英自己写作嘛，所以他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粉丝。 而且这么多年的这些经历，包括他自己的故事，其实就特别有戏啊，就是他自己的故事都能拍电影。然后刘若英的很多歌曲，我觉得啊，不光是后来这首歌，都可以拍电影。 为爱痴狂， 哎，你比如那是吧，我要问问你敢不敢。是不是这里边哈，啊，这个含义就多了去了，这拍成电影也没问题。 对， 人家有人曾经分析过，说刘若英啊，甭干别的，这后半辈子拿出一首歌来拍一电影，拿出一首歌拍一电影，一直到自己退休养老，这都够用了。确实啊，确实作品很多，而且歌都特别好。对，所以冲着后来，就你即便你不喜欢，不是刘若英的粉丝，特别铁杆粉丝，你冲着这个歌也有一大票人。 您今天是来拉票来了 啊？不， 您是冲着这首歌。 我对，我主要还是，如果说我的话，我真的就冲着 就是还是对歌有感情。 因为当年小青年啊，二十来岁的时候唱那个啊，这个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就觉得哎， 您稍等。您二十来岁有后来这首歌吗？ 我没那么老吧，就是现在真的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后来的那个时候了，啊，我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去爱。 可惜你 可是你已经远去消失在人海。 看来您确实对这首歌还是挺熟的。 对对 对 在 KTV 不止唱过一遍啊。 啊，没有，还真一遍没唱。 没有 啊都听别人唱。 对，反正这个歌就是耳熟能详，啊， 它还是有故事性而且它讲的是大家的可能共同遭遇过的共同经历过的 共同遭遇过的 就是每个人，哎，你想每个人虽然不同的那一个阶段，但是那个阶段都会来， 就 是， 是吧，就是所谓爱情嘛，就是好像越是遗憾的，越是缺憾的，它就越美。 所以您认为可能大部分的朋友，或者说有一部分朋友一定是冲着歌去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如果您也看了这部后来的我们，或者您打算去看后来的我们，是什么样的理由是最关键的，最吸引你的，你冲着什么去， 咱们 是刘若英， 对， 井柏然， 周冬雨， 周冬雨还是后来 是后来 啊、咱们现在有两位朋友这个就截然相反的答案啊、第一位乐百氏说绝对哎呀 A 是刘若英 啊，山外有山就说后来， 嗯， 你看这是这跟我一样， 嗯， 我相信再上来就很多的这个朋友上来，多数的应该是这两个理由。 嗯，那你愿不愿意听听咱们身边的人是如何看待这部电影？他们是冲着什么样的一个理由一定要去看？ 可以。 后来的我们，我们来听听这一段，这是咱们非常熟悉的声音。您在其他节目里面经常会听到他们滔滔不绝的说其他的话题啊，但是今天他们都在说后来的我们。 我去看后来的我们，一定是因为周冬雨，因为我觉得她是90后小花里边演的最好的。 我去看后来的我们，一定是因为刘若英。 我去看后来的我们，一定是因为周冬雨。 我看后来的我们，一定是因为后来这首歌，其次是刘若英，毕竟文艺女青年嘛。 我去看后来的我们，一定是因为后来这首歌。 我去看后来的我们，一定是因为井柏然。 我去看后来的我们，一定是因为井柏然。 主要还是因为想看看井柏然能够演出什么花样来，因为他的的确确每一部电影好像都是一样的感觉。 我去看后来的我们，一定是因为后来。我也很想知道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在大城市里他们后来都变成了什么样，是不是跟我很相似。 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今天问大家的， 嗯， 就是选择一个答案。 哎，还是后来和刘若英的多， 是吧？ 哎，这个典型的这个就是有， 你不觉得是因为年龄的差别吗？ 你那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她说我当时因为后来啊，当时也还是因为刘若英，你觉得她岁数是最大的，是吧？ 而且他说了文艺女青年，是吧？ 我们之前一个节目的娱乐七十二变的女主持 啊，她当然是年轻的。 嗯嗯，这期节目录音为证。 这个其实刚才听得出来，年龄层稍微有变化啊。因为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对对对， 我想可能还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它是最相关的。 对，你比如说那个男生，他说我要看井柏然，他不是因为说粉他， 嗯， 是因为他觉得以前他演电影都一样，这回看看有什么变化。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学术的去看了， 而且他说的挺真实的。 嗯， 你听出来是谁了？ 小航， 常小航， 小航老师。 还有刚才选择这个井柏然的，我听到了一共差不多最少有两位哈、 嗯。 那么周冬雨在当中好像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 啊、刚才有一个戴毅老师选了。周冬雨， 在 一个他真的很喜欢周冬雨。 他说是90后的， 对对对， 小花里面。 周冬雨的话，其实就是属于属于我个人觉得哈、 嗯， 他属于比较有味道的那种女演员。 嗯， 他不是说靠着外形啊，或者是靠着什么其他的这种演，你说演技吧， 确实不是靠着外形和眼睛。 不，他演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说否认周冬雨的演技啊，但他不是那种演技派，他不用演、嗯、你知道吗？ 你是说他是本色的吗？ 他挺本色的，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那种纯、嗯、就是那种纯净的东西。 嗯， 就是他就这样了，他就只要按照导演那个就是给他的词儿，他只要在那演了，在那说了，那就是他就是那个角色就是他。 嗯， 就我始终觉得 季东老师特别喜欢就是这样的女性、本色的。 不是说特别本色、嗯、因为演员嘛有很多是靠演出来的、嗯、 因为演技其实很重要的， 对，他和他的本质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个角色他都能够演出来、 嗯、 这是演技派、 嗯、 这也是很厉害的、啊、还有一种演员就是他为什么优秀，就是因为他就有这种特质，他就往那一站他就不用去演，他就是 天生就这样、 对， 但是这个有一限制，就是他找到合适的角色才行。 嗯，对， 你不是这个万能的， 对吧？有合适的角色，或者有导演、嗯、或者有编剧特别愿意 量身 打造。 对，嗯嗯。刚才说到的这个后来的我们啊，这个、部电影现在遇到的事情呢，其实有很多。你比方说，现在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冲着谁去，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他遇到的这个，除了刚才季彤在前面讲的退票风波，事实上这个还没有特别能够伤害到这部电影的主创。我要说的接下来这一点呢，可能是很多朋友已经在网上看到了。 怎么呢？ 关于这部电影有很多讨论， 因为 讨论，人就是这样啊。这个事情它不是越变越明，它有的时候呢就是陷入一种混乱，陷入到一种观点的混乱。你比方说网上有人讲到这部电影 说到了三观的问题。 哦，这个有点太上纲上线 。我觉得这个确实不应该啊，因为我们回顾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里头的人提出来的这个关于三观呢，是说到了因为这个男主人公和他的前女友相遇之后，他是有家室的，这个时候，那么他在某一种激情之下，跟前女友就差一点就越过了那个红线。那后来呢，这个事情又平息了。他们后来又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地方。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有网友是这样评论说，他们俩有这样的苗头，虽然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思想上开小差也是不忠的一种表现，所以他们认为是三观不正。那么这个事情我在今天推送里我也最后写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关于这个三观的讨论，单就评价一部电影作品而言，本节目觉得不值一驳。 这个东西里边其实它更表现了是一种在挣扎之后的选择。 对， 他选，我觉得他选择，他的那个选择就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就是人呐，真的有的时候你面临选择，不是说什么大是大非，什么生死攸关的，其实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的不大点的这种事情。 嗯， 但是你真的能选择的就是对得起自己良心嘛，我觉得。如果你能够选择真的对按照对得起自己良心的那种正确的去选择的话，也挺不容易的。 对，刚才七棒子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给了四个选项是吧 ?ABCD,A、是刘若英，然后B 井柏然 ,C 周冬雨 ,D 后来。他说有 E 选项吗？ 你就什么都不想选是不是？ 这个 E 选项会不会有人冲着田壮壮导演去的？ 我的天，可以啊。 田壮壮在里面其实这个戏份是挺足，而且演得非常的出色。这样吧，咱们上半时段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听，一会儿我会有一版是田壮壮导演在当中的一段台词，他做成的一个预告片，非常精彩。 对，往往导演其实他对于表演的研究更深入，他要真演起来，那演员都不是个儿。 田壮壮导演是拿了最佳男主角的，然后冯小刚导演是拿过， 导演拿过，对吧？给大家留口饭吃，是不是？给我们演员朋友，给我们演员们留口饭吃吧。 好吧，刚才说到的这是咱们今天讨论的一个问题，问问大家，如果您也看了后来的我们，或者你想要去看这部电影，促使你去看的最关键的理由究竟是刘若英、井柏然、周冬雨，还是后来？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一会儿接着聊。 你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流水冲刷了时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至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0。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aco。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荟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环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坐木一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夹子上头捋一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的情况。现在我们看到，从这个实时路况地图上看到啊，从东二环来看呢，南北双向都是拥堵的情况，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呢也比较拥堵。另外呢，还有一条即时路况信息，是雅宝路从日坛公园西门到秀水西街呢有这几百米的拥堵，建议大家开启这个导航绕行。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拨打太极，快乐出击。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咱们来说说这个最近的电影市场啊，其中重点就问到了大家一部电影，已经在今天票房超过10亿的《后来的我们》。 现在这个票房上个10亿的话，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作为这个类型的影片来讲，能上10亿，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打败了魔幻。打败了悬疑， 这个所以这个里边是吧？ 打败了渣辉的作品， 对，渣辉有一个 渣辉，这个今天这个、我们是昵称，我们说张家辉先生的作品《低压槽欲望之城》，目前的这个票房其实很低啊，没有多少。然后他的这个豆瓣评分呢是在4.8分， 也不高。 刚才您说了嘛，那个林允和陈伟霆主演的《 战神记》， 他目前只有 3.7分 啊。 是这个都是对手太弱呢，还是 这个咱们这部电影本身强呢， 后来的我们， 后来的我们肯定应该不错。 这个武夷档好像有一个很好玩啊，就是那个电影名字里面是耗子辈的就比较好 啊， 幕后玩家， 幕后玩家， 起码2亿嘛。 后来的我们， 然后它的评分比较高，评分是七点几分， 七点几分。 然后我看了一下后来的我们呢，虽然我们看到的评分不是特别理想，大概现在不到6分，5.9分、今天的分数。然后但是它的这个票房呢，它是。在这几部你就加起来乘一个二，你也急不上 他。他毕竟有这个号召力哈，在这儿，这个就像时过境迁，他说，大多数人都是奔着刘若英去的吧？其实刘若英他是导演啊，他不会在这个片子里出现。 对，导演。 但是后来这个歌啊，实在是太著名了啊！就他说我，但是我就不爱看这类型的电影啊，很少去。你想他。真的要不爱看这个类型的这个影迷应该也有一大票， 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还上了10亿、可以说真的不容 易。所以我们今天问大家问题就是，如果您已经看了这部后来的我们，或者您想要去看这部电影，那么你促使你去看的最关键的理由，冲着什么去看的，到底是什么？是刘若英，是井柏然，是周冬雨，还是后来？ 姜卫发了点小牢骚，他说啊， 怎么了？ 之前有一个前任三是吧？ 前任三，前任三很火吗？ 也挺火的。前任三让你想起了前任，后来的我们让你想起了初恋。这玩意儿，这导演这什么意思呀？就是反正不是就是不让我们好好跟现任过，是不是？那好像这个爱情吧，这他要是只拍这个。就是水到渠成的那种，或者说正常，咱不是应该用这个词儿吗？就是这种，就是很顺利，没有什么磕磕绊绊的这种爱情，好像它就不足以吸引人。这是不是爱情片的一个路数，是吧？ 其实你不觉得人就是这样吗？ 就是 但凡是有点那个 平淡了， 对 吧？ 有点难度的， 哎， 其实吸引你。 就是更让人觉得这个有故事性，是吧？ 你也觉得有挑战性。 哎，你比如说你一出生，然后就给你订了一娃娃亲， 你一开始就是拒绝的， 哎， 是吧？ 你那会儿你也不懂拒绝啊，然后长大了顺利，长大以后你们就结婚了，然后就，当然这个咱们就开玩笑的这么一个说法啊，他总是，你看很多名著是吧？他也不能让他好了， 对 吧？贾宝玉跟林黛玉，就是吧？他俩要结合了，那就《红楼梦》就没意思了， 有波折， 哎，甚至还得是悲剧，知道吧？这样的，哎呀，反正这类的片子真的不好拍。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催泪效应。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啊？就是像后来的我们，包括有一些爱情故事、青春爱情故事， 对， 它能让人在电影院当中流泪，这件事情就已经开始，就是。它不是悲剧啊， 对对对， 我们说不是说所有叫没有成功的就是悲剧， 哎、 就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但是这种片子它能够打到你的泪点， 对， 这样就促使了更多的人对这样的片子有一个就是共同的看法，有一个预期预判， 对对， 就是它能够让我带着纸巾去 感动啊， 对，感动。 不是说那前任三那会儿看有人在电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是吧？还是一大老爷们儿，对吧？他这真的触动他了。 那这样我们听一个小片段，这个是在我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看到了网上很流行的这个关于后来的我们，他做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营销，他是说为什么这些观众要去看后来的我们，他也做了一个小调查，然后在影院的现场呢也有很多观众吐露了心声，很短的一个片段，我们来听听观众们是怎么说。 从里面可以学到很多爱情的道理， 就像让我们学会如何去爱吧，如何去爱对方。 对，有亲情也有爱情， 让我想到了自己的父母，然后瞬间就很想家， 让我学会了一定要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一开场我就哭了， 我泪点特别高的一个人，哭了很多次。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 刚才我们在听这个观众说为什么要去看的时候，其实里面有人提到了说，瞬间让他想到了父母。 哎， 这个片子啊，它有一个不同之处就在于它里面是加入了一个，在两人家庭的一个角色。 哎， 是这个我们知道这里面的井柏然，他的父亲的这样一个角色，而且是由著名的导演田壮壮来扮演的。 哎， 田导在这里头的这个戏，很多人都觉得呀，真是演得太好了， 是吧？有点。不会是把两位主演都给压下去了、 这也不能这么说哈、啊、但是呢、确实田壮壮在里面的这个表现，我觉得他就是克制， 把握得住火候， 对， 这个非常关键。我们其实老演员在里面做配戏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你知道气场太足啊， 一不留神这光芒就盖过去了。 对对， 年轻， 但是他配合得非常好。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田壮壮导演在预告片当中的这一段台词，其实呢，也是能让人想起来刚才我们在听这个片段的时候，观众为什么要说他瞬间就让你想到了自己的父母？ 刚刚赚了2000元豆包，起锅的时候。虚着了眼睛，今年的黄米面特黏，我给你们留了一屉，去年你们没回来，留的都酸了，只好扔了。年夜饭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吃，吃得舒心踏实，这才是我最在乎的。你们常年在外头忙活，就怕你们吃不好。那些外卖能好吃吗？一家人能团圆吃个饭也要缘分，而缘分这事儿谁也说不清。做父母的，你们跟谁在一起，有没有成就，赚多少钱都不重要，我只希望你们能过上自己想要的日子，过得踏实，过得快活，健健康康的。这些得等你们老了才能体会得到。好好吃饭，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就是过年。 年年来啊。 后面是那个放过年放花的那个声音，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稍微做一解释，其实大家听到的仿佛是就是这个老人家是在给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儿好像是这样在说话，有一种这样对象感，但是事实上在电影当中它是有一个差别的，这个里面隐去了一个部分，一个很重要的一部线索吧，这个是说其实井柏然和周冬雨扮演的这两个角色已经分开了，而这个老人家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心里呢他一直惦念着哎呀，曾经可能成为他儿媳妇的这位周冬雨，然后呢，他有一种这样的希望，他是说，你看你们都在外头，不管跟谁过， 他还是用你们，不是因为他俩分开了以后，他就 没错， 就光跟自己孩子说了， 对 吧？ 对，这一段呢，其实出现的时候呢，还是挺好的。他在那个 听着好像牙也不太好了，是吧？这个可能牙 眼睛不好了， 眼睛不好了，牙可能也掉了，有点漏风啊，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对自己孩子那种关切、那种思念什么都在里边了。就是为什么他触动人，就是因为现在好多的年轻人啊，在大都市里，他都是这样生活的。他的可能父辈是吧，这个家长也都是这么关怀他。 所以有的时候可以听到这样的老戏骨。他其实原来不是人，不是演戏的啊，老导演在这里头这样一个表现 到位， 所以还是挺给这部电影加分的。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的一段吧，这是电影当中很多人一直在等啊，等陈奕迅的出现，陈奕迅的歌声的出现，这是来自后来的我们当中的这首主题歌。我们 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陈奕迅，我们，这是后来的我们电影当中的主题歌， 那不是那首老歌啊。 你知道有人 对这个电影的很多评论里面出现的好多，就是那个小议论啊，小乌龙啊，特别有意思。他们说，这后来的我们，这不是拿那个谁的他们那个组合的歌拍的吗？ 谁的组合？ 五月天吗？ 嗨， 他们有首歌就像后来的我们。然后有人就翻出来说，你们这么说，那你们是没有听过品冠的歌吧？品冠也有首歌叫后来的我们。就是其实 但是你要当导演是刘若英啊。 刘若英。好多人就是带着这种批判啊、哎、其实就是开玩笑吧，我觉得。在网上对这部电影的议论有很多，大家还是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开玩笑不行吧、人回乡下饺子说了啊，按主持人的说法，那周冬雨和王宝强是一个路子了。 为什么？ 不是本色吗？哎，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也差不多吧，对吧？宝强，我觉得哎，真的是 你们这些人，哎，就是说别人。这个他还有一句话，他说、那个。 听到 气息有一种平民气息浓郁的啊， 平民气息、 啊、小迪姐姐说自己是文艺女青年，那一段特别逗啊。一会儿我们还会听到最后她的那句，是这样，刚才那个忙里偷闲说想去看，他说应该喜欢的就是刘若英和她的歌， 哎、 感觉她是挺本真的歌手。 是啊， 刘若英自己的那个气质、自己的经历，就您刚才说到的， 哎， 她这么多年来其实积累的这种人气，真的是很多人都变成了这部电影的粉丝。 你看她在那个，就她那个电影，就是歌曲的配的那个 MV 里边的那个表演哈，你看就感觉她就是她，因为刘若英本身她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啊，她演了不少电影啊， 是， 她就演的特别好，你觉得就是她的故事。 刚才季彤是不是提过个建议？ 哎，对， 说刘若英那些歌都可以拍电影。 哎，这也不是我的建议，我也是看人别人写个文章说的啊。 舞剑断愁常说、可以啊，刘若英可以把唱过的歌都拍成电影， 一首歌一部 啊。别人都是歌曲专辑，出一个影视专辑，他可厉害了， 那还真是厉害了啊。 还有一朋友是这么说，他说那个这是属于粉丝剽悍吧？看完了觉得浪费了票钱啊，你对这部电影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说如果觉得前任好，就不要抱着退而求其次的心理去拉第三个人下水。分开就是因为自私不够爱，没别的解释。 好吧，这个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跟我的年龄应该差不多 啊。真的吗？你们观点相似吗？ 这真是涉及到了世界观的问题了。 彩虹是这么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就是关于人家三观怎么样的时候， 对对对对， 彩虹是这样的评价，他说电影就是电影，不要给他强加上三观的帽子， 别太上 升到，真的作品这个事情一定要当作品来看。 对, 对, 对, 对 吧， 这个方哥一直都是这个观点的 啊。哈哈， 为什么要啊哈哈呢？ 我就不多说了， 好吧。 好了，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谢谢各位的分享。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四点游戏今天最想问大家的就是后来的我们，像这样的电影您是冲着什么样的目的去看哈、是冲着刘若英，冲着井柏然，冲着周冬雨，还是冲着后来这首歌？ 哎，感谢大家参与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最后我们还是重新再来听一听我们身边的这些主持人们，他们是如何看待这部电影，他们是找到了什么样的理由让自己去看后来的我们。 哎，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四点游戏，我是张帆， 我是季彤，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时间了，让我们静静听一听他们的声音。 我去看后来的我们一定是因为周冬雨，因为我觉得她是90后小花里边演的最好的。 我去看后来的我们一定是因为刘若英。 我去看后来的我们一定是因为周冬雨。 我去看后来的我们一定是因为井柏然。 我去看后来的我们一定是因为井柏然， 主要还是因为想看看井柏然能够演出什么花样来，因为他的的确确每一部电影好像都是一样的感觉。 我看后来的我们一定是因为后来这首歌。 我去看后来的我们一定是因为后来这首歌。 我去看后来的我们一定是因为后来。我也很想知道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在大城市里他们后来都变成了什么样，是不是跟我很相似。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